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97章，我一见到嗰啲嘢系咁向上爬，不由得个毛管都痛晒。一班人沿住个栈道系咁狂奔，不过你稍为有不留神嘅话，就好容易跌落水，可谓真系险象横生啊！冇几耐之后，前边狂奔嘅机械人一号突然间就停低咗脚步，讲：哎呀，而家点办呢？我顺住佢嘅视线一睇，发现呢前边嘅栈道已经到咗尽头，显然出现咗一片嘅空地，只不过系两三米咁高嘅啫，好容易可以跳落去噶啦。但系呢一片空地上边已经密密麻麻咁爬满晒全部嘅丝壳子，呢一下我哋真系上天无门，入地啊无路啦！喺呢一块空地嘅后边，就系我哋之前见到嘅巨大墓门。呢一阵时我哋行近咗睇，墓门呢就越发显得高大，大概有六七米咁高嘅。墓室嘅大门紧紧咁关住，中间就封咗黑色嘅蜡，好明显系冇俾人哋打开过嘅。我不由得嘅吃咗一惊，心谂吴思东呢条衰仔究竟去咗边度呢？唔通已经俾啲丝壳子嚼咗？有一啲躝得快嘅丝壳子已经躝到咗我哋嘅脚边。我哋一班人一时之间无路可走，只能够不停咁揾只脚去踩，最后干脆仲攞把探铲出嚟啊，以咁拍，以此咧嚟拖延时间。而家豆腐啊，成头都系汗。佢讲：喂，老陈，你先前咪好似讲过话丝壳子唔食嘢嘅咩？我讲嘅系尸体腐烂咗之后会滋生嗰啲尸虫，尸虫咧就将啲尸体食到剩下到个骷髅骨架之后，会产生咗啲尸壳子。只不过唔知道佢哋系食咩而已啫。而家我怀疑尸壳子其实系食人肉嘅。哇！豆腐一听啊，想喊啦。佢讲：唔系讲啊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咩？我点解觉得呢句话系呃鬼人嘅？尸壳子而家已经越嚟越多，而喺脚底下嗰一潭咁嘅幽潭，就好似系个尸壳子制造机咁，不停咁嗰啲尸壳子喺里面浮出嚟，好快我哋啊拍都拍唔晒，不停咁有尸壳子就躝到咗身上边，有一啲啊顺住个裤脚啊捐入个大髀嗰度。喺呢阵时，即刻就听到豆腐喺度呱呱咁叫啊！ 哎呀呀，我小弟弟啊，小弟弟被咬亲啊！哎呀， 我话啱啱想讲，如果再系咁落去嘅话，唔单止小弟弟被咬亲啊，连小菊花都要被咬埋添啊！点知道仲未开口，就见到前边个空地上边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强烈嘅光，呢个系一条火舌喷射出嚟嘅。只见在黑暗中出现了三个人，他们着着统一的服饰，手里面拿着高压火枪，向着在空地上边的尸壳子啊，一咁喷火，瞬间地上边即时就黑烟滚滚。这些尸壳子呢，就常年生活在这些阴森湿冷的环境里面，突然之间遇到了这些高热，一时之间全部就向后退，而且就全部切返晒水入边，好似喺度观望緊咁，喺个水里边浮浮沉沉。我哋而家仲企喺个栈道上边，呢、这个突如其嚟嘅变故，等我哋一时之间擘大个口得个窿。其实高压火枪我哋都有啊，不过喺海上遭遇海难嘅时候呢，就已经丢失咗㗎啦。头先就差啲攞咗命，点知道呢三个人出现咗之后，危机瞬间就被解决咗。喺黑暗里面冒出嘅三个人，我哋虽然唔识，但係从佢哋服饰嚟睇，一眼就知道佢哋就係扶桑人。大家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都唔知点样好。 我原本以为呢啲扶桑人一早就已经死咗喺个旧棺墓室里边嘅，点知道突然之间喺度趌出嚟，睇个样，佢哋比我哋啊更加早嚟到咗呢片空地，讲唔埋可能一直喺黑暗里边观察住我哋嘅动静，狭路相逢，喺而家嘅呢种情形底下，自然就是敌非友，就系喺呢个时候。其中的一位扶桑人对住我哋啊，叽叽嘎嘎咁啊，讲咗一段话。咁嗰个高高地嘅扶桑人呢，好机警嘅，单手啊攞住火枪，睇起嚟可能佢身手系最好噶啦。我压低把声问阿林教授讲，佢哋喺度讲咩啊？林教授话佢叫我哋落去啊。林教授讲完就用日语就回咗一段话。两个人来来去去咁讲，我都听唔到佢噏乜。冇几耐，林教授神色激动起嚟讲：阿师东喺佢哋嘅手上啊！杜甫惊叫：吓、啊，佢哋既然能够捉咗吴师东，睇嚟佢身手都几了得噶喎！林教授神情严重起嚟，佢讲：佢哋亦都系嚟盗墓嘅，奇怪。扶桑人点知道呢度有古墓嘅？佢又叹咗口气，讲落去啦，先礼后兵，睇情况我哋再行事。好快，我哋就落到咗空地上边，几盏头灯集合埋一齐，我即刻发现佢哋呢班人其实唔止三个，而系四个。喺嗰三个人嘅背后，仲有一个身材高挑嘅男人挨喺个石壁嗰度企住，依个人呢就好奇怪嘅，因此我哋目光一下子就被吸引咗过去。原因啊无他嘅，原来佢嘅面上边始终就戴住一副黑色嘅面具，从佢呢个挺拔嘅身材嚟睇，佢应该系好后生，同嗰三个扶桑人嘅装束系唔一样。着咗一件黑背心，裸露喺外边嘅手臂可以睇到精干嘅肌肉，同埋头发咧就好黑。由于戴住副面具，所以亦都睇唔清佢嘅长相同埋神情。佢啊双手环抱喺个胸度，挨住个石壁，显得万不惊心咁。佢手里边啊扯住一条绳，个绳嘅另一端就绑住咗昏迷嘅吴思东。佢又好似拖住条狗咁。睇到我哋嗰、那个人都冇动作，面具之下一对漆黑眼睛冷酷咁望住我哋，嗰对眼所散发出嚟嘅寒意等我就警惕。我心知道呢条友应该系好恶啃㗎喇，机械人四个嘅感觉呢就好灵敏嘅，大概佢亦都感应到对面呢个人嘅危险性。四个人就将个枪抬咗起身，唔好你点样讲都好，对方只有四个人，而我哋有八个，而且我哋每个人都配有枪。諗到呢一点，我底气就硬，有枪就有安全感啦。豆腐察觉到气氛凝重，佢压低把声，侧住个头同我讲：喂，老陈，对面戴面具嗰条衰仔睇起嚟可能会比你更识扮嘢喎。你睇下嗰副架势。等我啊谂起咗喺电视里边咧嗰啲咩大波士出场嘅景象啊！我话淡淡咁讲，咪狗噏啊你！佢如果真系大波子嘅话，我而家就碾低佢。豆腐嘅乌鸦口一向好灵嘅，我啊真系唔想自己多一个对手，而且系一个一眼睇起嚟就好恶啃嘅对手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戴住面具嘅人挥咗一挥手。嗰三个扶桑人即刻就放低手里边嘅高压火枪，开始就同林教授对话啦。成个过程我都听唔明佢讲乜，只系睇到林教授啲神情啊不断变化。过咗阵间，嗰三个人就退翻去靠住喺山壁嘅地方，而林教授呢就对我哋几个亦都使咗个眼色，示意揾个地方嚟讲嘢。咁我哋就去咗另外一侧嘅山壁，两波人而家形成咗对峙嘅形式，中间隔住铺满晒毛砖嘅空地。未等我哋发问， 林教授就已经主动咁同我哋讲佢头先讲嘢嘅内容啦。我哋听完一时之间就只觉得怒火中烧，原来呢一班人果然呢就系嚟盗墓嘅。佢哋究竟点解会知道呢个岛上边有古墓嘅呢？咁就真系不得而知啦。不过呢几个人啊真系好嚣张，要求我哋即刻退出古墓，唔系呢就要对我哋赶尽杀绝。豆腐一听冷冷咁讲：我顶你个肺啊！佢哋以为自己系乜东东嫌西葱，赶尽杀绝，笑死我啊！唔通当我哋手里边啲枪系攞嚟食饭嘅？机械人一套严肃嘅面，即刻变得狰狞起上嚟。佢咧就难得咁笑咗笑，讲：佢哋手里边嘅装备都唔错，啱好可以抢过嚟。我真系好耐冇杀人啦。讲完，佢个目光啊转向咗对面嘅四条友，眼神即刻就变得冷酷起上嚟。林教授问我哋： 咁而家我哋点办呢？ 我讲：先下手为强。事到如今，唔通真系要我哋退出去咩？真系笑话！我老虎唔出招，你真系以为我要入 ICU 啊？机械人四个显然同我嘅谂法都一样，神情啊变得严肃同埋冷酷，随时可以开片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林教授就叹咗一啖气咁讲： 不过士东仲喺佢哋手上噃。 段飞一听就眼睛即刻一红，讲： 哎呀，我哋唔能够唔管佢噶。 我觉得呢啲就真系有啲难为啦。从个人角度嚟讲，我觉得吴思东死就死咧，对于我嚟讲就冇咩影响嘅。但系对于其他人嚟讲，咁啊真系一个棘手嘅问题。譬如豆腐啦。佢而家就摸一摸个下巴讲： 呢条衰仔平时咧讲嘢又真系几口臭，但系我哋都唔能够唔理佢，一定咧都要将佢救翻落嚟至得。 顾文敏亦都岌咗下头，认为救人咧就紧要。讲嚟讲去，我个谂法同佢哋有啲唔啱雅。我唔知道呢个系同鬼蛇之面嘅诅咒有冇关系。究竟是不是因为诅咒的原因等我变得咁冷血，亦或因为我生嚟就是这样样呢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在照片上边的陈词，心想话唔系这些可能真的对我的遗传都有份啊。这件事当然就要听多数人的意见啦，除了我，所有的人都决定要去救人。我自然就唔会喺呢一种时候发表一啲唔一样嘅睇法，于是就岌咗下头表示同意。但系我随即又向佢哋抛出一个问题，我话交换吴思东嘅条件就系要我哋离开呢度，咁六合恩我哋仲要唔要呢？林教授显然就好似难以决定，叹咗啖气都冇讲咩嘢。冇几耐，八成咧嗰边可能真系等唔切啦。嚟咗一个扶桑人嚟交涉，我听佢哋讲啲鸟语，咁觉得好鬼死烦，心谂喺墓里边嘅呢啲文献，佢哋睇得明咩？咁样咪真系白白咁嘥料。随住交涉嘅继续，林教授嘅情绪激动起上嚟。呢、这个时候，佢一直放喺背脊后边嘅手就开始对我哋打手势，我一睇，心里边就即刻打个突。佢嘅意思系要我哋突然袭击，果然姜仲系老嘅辣。你哋咪睇林教授平时啊古古板板，喺呢阵时佢都好鬼死奸嘅，一边啊同啲扶桑人喺度周旋，一边啊暗地里系咁同我哋打手势，示意我哋啊速战速决。机械人四个枪法啊非常之精准嘅，相互配合亦都好默契。在林教授打手势的一瞬间，突然间掹枪，一人对准一个就掹鸡，你去死啦小扶桑！我眯咗眯眼，准备接下嚟睇四个人尸横遍野的情景，点知道耳里边听到的不是枪声，而是咔嚓的一声声响，我一窒死啦！ 嗰、那个系啲枪卡壳嘅声。豆腐亦都瞪住只眼，甩甩咳咳咁讲：我唔系啊嘛，点解我哋啲运气咁亏背噶？而家啲枪仲会卡弹嘅？冇错，以前啲枪咧就容易走火卡弹。但是而家随住技术嘅更新，枪支卡壳嘅机率就已经系好低嘅啦。机械人四个嘅枪点解会同时卡弹嘅？仆街啦！今次真系撞鬼啦！